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41集，黑莲花不吭声了，转而垂下眼。 柳拂衣披风上的味道熏得我头疼， 又来了。林妙妙早憋了一肚子火气。你事儿太多了吧，你离我远点，咱俩都清静。木生伸手拽住他的披风的刹那，被他一巴掌打在手上。 别动。 这一下是实打实的恼了，毫不留情。他手上让他拍得火辣辣的痛，下意识地收了回去。他裹紧披风的模样像是护崽的母鸡，眼里几乎要冒出火来。啄得他需要后退两步，吐出了两个字：“ 我冷。” 木生伸手要解自己的披风，就听见他冷笑：“ 哼，我不想要木公子的，我就想要柳大哥的。” 他乌黑的眸子里顿时一暗，绷紧了嘴角，声音很低：“ 我就正不如柳拂衣。” 妙妙反唇相讥：“ 嗯，毕竟教我术法的是柳大哥，来救我的也是柳大哥。”你干了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 木生看他半晌， 我给了你香囊。 提起这个，妙妙就来气。 柳大哥的香囊还能震慑小妖，你那个香囊顶个屁用！ 黑莲花的脸色霎时变了，似乎在极力克制着怒火。他撩开披风，想把它解下来。 谁稀罕你的香囊？还给你！ 拽了半天。手都拽红了，却发现这香囊乃是用术法系上去的，悬浮在他腰际，走哪儿跟哪儿，竟是怎么也拿不下来。木生冷眼看着，似乎还想说什么，但没说出口，半晌扭过头去。 林小姐，你看见了，我们跟你不是一条路上的人，倘若你现在抽身而退，我们可以将你安全送回家去，从此天高水长，各走一方。从此 哦，林妙妙骤然打断，她是有点回过味儿来了。 你刻意与我为难，是想让我知难而退，离开你们。 他一来就打破了三人团微妙的生态平衡，这一通乱搅，影响的不只是柳拂衣，还有一朵本来心无旁骛的黑莲花。本是为了应对柳拂衣才留下他。岂料偏偏跟他更相熟，他不习惯，进而恐慌，进而横出戾气，欲永绝后患。就是他不死，至少也得恐吓几分。若换成普通的官家小姐，还真说不定被吓得哭爹喊娘要回家，至少也得离主角团远远的。 哼，这人孬了。 好胜心瞬间被激起十丈高，泛着栗色的头发在阳光下充满光泽，柔韧地垂在两边，眼中怒火慢慢褪去，他笑了。 嘿，让你失望了，我不但要跟你们去长安，还要陪你们走到最后。 妙妙心想，还会在终局保些你的小命呢，傻叉。二人如两头猛兽，不动声色地窥视着彼此，敌不动，我不动。木生凝视着他，似乎真有几分疑惑。 你到底缘何如此执着？ 哎，木生啊，我把你当朋友，不求你投桃报李，只求你别老是践踏别人的真心，好不好？ 真心，哼，真心。 这两个字在他嘴里玩味了一番，什么地方震动一瞬，却立即被否决。眸中的轻蔑神色越发明显。 世上哪有真心二字？ 妙妙捂着自己的胸口，一脸恼怒。 穆公子，你现在就正在践踏。 他沉着脸转身， 以后再遇到危险，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。 林妙妙双手插着腰，刻意提高了声音，活像仗势欺人的小妇人。 有柳大哥保我，我怕什么呀？ 这条路上我连你木生都不怕，怕什么路途遥远危险重重。木生背影一僵， 走得更快了。 第一，任务提醒，任务一，四分之一阶段结束，阶段奖励，回忆碎片，该道具可帮助挑战者摸索主线。 林妙妙手里出现了一枚亮晶晶的玻璃片，她对着光左看右看，这就是回忆碎片，这也太敷衍了吧。透过玻璃看去，湛蓝的天幕变成暗灰色的，犹如在重重时光中褪了色，斑斑驳驳的灰蓝水彩一般铺开，刹那间将林妙妙笼罩在其中。 哎，青衣侯来了，青衣侯来了。 长安大道连霞斜，行人避让，青牛白马拉七厢车，浩浩荡荡一行车马鱼贯入宫城。高耸的城墙巍峨，匾额上书安定门三字，锯齿状的城垛之上，一排猩红的旌旗一直蔓延到远方，在风中猎猎。肃静只维持了几分钟，喧闹声迅速蔓延开来，人声鼎沸。都城风气一向开放，年轻的权贵不惜以权压人，因此宫城外的男女老幼退在一旁时都敢深井去看，指指点点，满脸都是喜气。传说当世青衣侯风神俊秀，貌比潘安，是举国少女的春闺梦里人。那拉车的骏马通体雪白，马鬓如流云，四蹄奔腾，姿态优雅，如同天上神马。拉着的雕车精巧奢华，无一处不精致。那厚重的垂着流苏的帘子背后的人究竟又长什么模样呢？ 小乞丐，你怎么不吃了？ 一只柔仪伸过来，想要摸摸男孩的头。他看上去至多七岁，面如浮雪，一双眼睛乌黑水润，一头浓密的长发半长不长的落在肩上，要不是嘴唇干裂，脸上布满尘土，简直像个小仙童。他面无表情地躲过了少女的手，眼中没有警惕，只是茫然。 姐姐，你理他做什么？他是个怪物。 旁边乞讨的孩子淌着咸水凑过来。 他不吃，不如给我吧。 少女有些讪讪，不情愿地将手上的点心分给一群乞丐。那些乞丐孩子马上便如饿虎扑食一般将他围住了。他心里却还惦念着长得最好看的那个孩子。 你叫什么名字啊？ 他像是没有听见一般不回答。旁边的小乞丐嬉皮笑脸的取笑。 小姐，这没娘的野种没有名字。 我有娘。 他开口了，声音轻灵灵的，如同拨奏瑶琴。 我只是。 眼中刹那间弥漫出一股暗涌，这种不应该存在于小儿身上的激烈的恨意，竟然为他黑亮的双眸更添一抹锐利的光亮。 哎，你去哪儿啊？ 他见他飞快地爬起来，回身走了两步，竟然如雾一般消失在了他眼前，吓了一跳，禁不住揉了揉眼睛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